出来，于是就去找了王义庆医师。王义庆医师呢就帮他做了局部的注射，然后我同事又把那个影片拍下来，好神奇哦！你就拿着一根针头，然后针对他的应该是痛点吧， 痛点， 然后左刺刺，右刺刺，前刺刺，然后问他说还好吗？ 对，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式？跟听众朋友稍微的聊一下好不好？ 这个叫做一个肌痛点的注射，那英文叫 trigger point injection。嗯，它其实并不是很老，并不是很新很新的注射，它已经存在蛮多年了啊。对，那只是这个注射的方法，这个手法，它的使用的方式因医生而异。嗯，那像您的朋友啊，他这几年那个跑步非常风行，嗯，很多跑者都有一样的问题。嗯，他就是一直练肌力，可是他忽略了暖身跟收操。哦，对，所以肌肉越跑越紧，到最后紧到一个无法放松的地步。嗯，那时候再去加强暖身跟收操已经来不及了。嗯，所以我们要帮他找到肌肉里面的紧带。嗯，然后打一点 紧带啊， 紧带， 哎，就是很紧的那个地方， 对，很紧的地带，嗯，那把它放开，用麻药把它放开，然后帮它突破那个恶性循环，然后它就可以好好的拉筋，它又可以回去跑。 哎，可是我觉得那个影片当中应该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地方，你不可能徒一就是眼睛这样子看，徒手就注射进去了吧？这样很像华佗在世哎， 他不需要，是这样， 不需要靠超，不需要靠超音波什么其他的方式来做定位吗？ 没有办法靠影像定位耶，因为肌肉里面的紧带它其实也是正常的肌肉，所以你做任何影像它都是肌肉，它没有破裂，里面也没有钙化，所以看起来都是正常的肌肉。那如果要看到它收缩很紧，这个要放大20倍以上，20倍以上就是用显微镜了。 所以你其实用的方法反而是用临床，临床上面用手感去 手感针感 去摸去捏，然后知道它哪里的肌肉是僵硬的。 对，对，然后打完立刻就打到紧带，然后它跳开了以后立刻就会放松哦。 可是你怎么会是打麻药？麻药这件事情不是让它麻醉吗？还是麻醉就放松了？ 麻药可以麻掉我们的神经，也可以麻掉肌肉。那肌肉被麻掉当然就是完全的松掉了。对，那是局部注射的剂型跟我们拔牙的那种一样。所以其实它不会有全身性的副作用，很安全的，完全是一个局部的治疗。 那这样子的一个治疗，可以放松的治疗，可以持续大约多久的时间呢？医生你可以很自然的把手放在桌上，不然我怕你等下全身僵硬。 不好意思， 我跟你讲，不是，我跟你讲，医生来上节目啊，其实不只是你，每个医生来上节目都会有点紧张这样子，你就很把它当作在自家的客厅里面聊天。 好， 你等下翘脚啊，我也无所谓。 已经翘了， 已经翘了。注射这个麻药，它不会，我的意思说，它的有效效果是多久呢？需要常常去注射，常常去放松吗？ 其实麻药的效果，像我们在门诊常用的麻药，其实只有30分钟到2个小时这样的时间而已。 你说有效期间？ 没错，它麻药时间很短的，所以刚打完会很麻木，很放松，可是打完之后半个小时就会开始酸痛。因为其实那个一直抽筋的那个地方，一直收缩的那个肌肉紧带，它里面一定是会堆积很多代谢废物，都洗不掉， 也就是乳酸吗？ 乳酸之类的各种，当然以乳酸为主。对，所以我们把它放松了以后，血流冲进去就把乳酸代谢出来。 也就是你想想看，那本来是一个藏污纳垢然后紧紧卡住的地方， 是对， 你把它放松之后，血流就像水一样大水冲进去，然后把那些脏的不好的东西都冲掉， 所以病人打完之后会有一种运动后的酸痛。他想说我没有做运动，为什么整个肌肉好像运动完充满乳酸的感觉？那个就是卡住让他肌肉一直不能放松的东西。 那这是怎样？要多喝水吗？还是要去 水也 泡热水澡？怎么样的方式加速新陈代谢？是什么都不必做就休息就好？ 其实可以等他自然的代谢掉就好了。因为我们在刚打完针后会有一点点发炎，在这个时候其实伤口还没有，针孔还没完全好，也不适合去泡热水，怕污染针孔。也不要热敷，因为可能会让发炎更严重。所以我们就让身体自然的把它代谢掉就好了。 也不需要冰敷吗？ 也不用冰敷，冰敷会延缓乳酸的代谢。 了解。所以像这样子的，您刚刚讲到的就是紧带哦，就是非常紧绷的肌肉带，用麻药来做肌肉注射，帮助它放松的方式，是适合于比如说不当运动的人，或者是有不当运动习惯的人 啊，适合有局部肌肉紧绷的人。那其实可以分两种哦。一种是其实因为一个受伤，比如说很典型的 50肩好了，50肩的时候它是一个疾病，那关节不能动，发炎，那肌肉为了保护这个关节，它就会自我保护，警戒型的收缩。可是后来可能关节炎好了，可是肌肉松不了了。对，那像这是一个伤害造成的话，通常打一次就好了。 哎，你讲的这个非常实用，哎， 是 真的。 但是有些人就相反，他是习惯性使用错误，很典型就是我们两边肩膀的酸痛，那因为现在工作的人很多人用对着电脑，都会情不自禁的耸肩， 是 到最后已经养成习惯，那里面肌肉也受伤，形成紧带，我们把它打掉，它舒服哦，舒服两三周，然后之后呢，一个月以后他又来，他说我还要再打一针，那连续三次你就会发现，我再怎么把它紧带打掉，它紧带会再生成，那就是习惯。 所以医师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即使你做的这类的局部麻药的注射，最重要的是回去你还是要改善你的运动习惯， 是， 也就是说，我老公的。我朋友的老公公不对呀，我朋友的老公 有点危险。 我朋友的老公回去的话，在运动的前后还是要非常仔细的做收操。 他已经因为收操跟暖身不足产生一次这样的疾病哦，那打针也蛮酸，我想他以后会记得了。 会记得。而且这个我顺带一提，因为我有去上重量训练的课程呢，我才会知道说，其实肌肉的放松，光大腿就会有前侧、外侧跟大腿内侧。我讲的还不包含那个屁股肌， 对对对， 屁股肌的放松，你想说哇，屁股跟大腿有什么关系 ？Oh my god， 屁股肌的放松可以帮助你的大腿运用得更好。 是的，是的， 而且连跑步的时候也都是在用屁股肌。 跑步如果要跑得有效率的话，臀肌是非常重要的。 叫正式名称叫臀肌，对不对？ 对对对，臀肌， 我讲的太俗称了啦哈。好，但是其实，在聊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其实。不是要聊有关于麻药的局部注射，我要来聊的是局部的类固醇注射，尤其是在复健科上面也是运用，是新的吗？还是很久的一段时间？ 类固醇的注射好久了，因为类固醇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药物，在医学史上，它是1960年代发明的，那我们看看，你可以回头过去看1960年代发明的药物，到现在还存在的没有很多，因为新药一直发明，然后比旧药副作用更少。 你的意思是说它很好，然后不会被淘汰的意思， 他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被取代 ，像刘德华一样 刘德华是类固醇， 不是，我的意思说像天王一样的地位。你看刘德华、张学友、江蕙，不管新人再怎么样的辈出，他们在歌坛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就是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可是你一定要替他污名化的这个部分好好的来做一下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大家一听到类固醇就会想到美国仙丹，然后就会想到说对身体不好，什么月亮脸、水牛肩啊，然后甚至会产生很多的副作用。 是， 到底类固醇有没有这样的恐怖呢？ 它当然有这些副作用，不过当年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迷思，是因为在1960年代的时候，药物的选择好少，那时候消炎药只有类固醇，其他的药物除了水杨酸，其他就没有什么选择了，然后那时候包括我们很有名那个轻舞飞扬的红斑性狼疮，这一类的病人啊，他们以前都是会死掉的，但是因为类固醇发明了之后，这些人活下来，所以叫美国仙丹，是救命的，那但是后来慢慢的很多药物一直研发出来之后，我们不需要那么频繁用类固醇，可是当年没有的时候，其实不管什么病你都丢类固醇，因为当年药不多，所以后来慢慢的因为长期性大量性的使用，最后终于出现类固醇的副作用，那个当年确实是有它的时代背景， 就是我刚刚讲的月亮脸、水牛肩的意思， 还有骨松、 骨质疏松也会， 对，骨质疏松也会。不过先不用太担心哦，因为其实类固醇有20-30种，那病人并不知道，而且它的效果其实有分哦，大家可能都不晓得，类固醇其实是模拟我们身体里面本来就存在的一个荷尔蒙。 多说一点，多说一点，什么叫身体本来就存在？你意思是说我的身体里面， 我里面身体都有类固醇？自然产生的， 那我还去注射干嘛？ 这就是个好问题。 有什么方法我可以命令它赶快生出来吗？ 其实类固醇就是模拟我们一种交感神经的荷尔蒙，所以交感神经荷尔蒙会让我们代谢变快，很有精神，但是类固醇用下去，人也会很有精神哦，包括你会觉得，以前你知道以前医学生有时候有两个药熬夜可以用， 我不知道。你赶快告诉我这秘辛，我最喜欢听这个。 就是、为了要熬夜念书准备考试，因为课也很重嘛。有两个药可以用，其中一个是类固醇，另外一个不能讲， 是聪明药吗？ 哎、欸， 是不是？ 是你说的， 聪明药。那类固醇怎么也 会很有精神？ 啊、因为你是说注射一针之后会让你瞬间有精神？ 不用注射、欸，你只要。一时吃个20mg、30mg，就会觉得很有精神。 Oh my god！ 然后代谢会变快，所以身体里面的伤害啊，它都会被修复的比较快。发炎的地方，然后但是反过来，它也会压抑我们身体一些发炎反应。所以比如说像红斑性狼疮。气喘，气喘是一种异常的发炎反应，那它就被压抑下来。 欸，我记得我去打那个因为那时候我刚好过敏，然后我有吃类固醇，然后我那时候又要打流感疫苗的时候，也被说不可以，对不对？ 因为流感疫苗是诱发你身体的免疫反应来产生抗体， 对， 那这个反应也会被类固醇抑制下来。 所以总体来讲，类固醇从1960年代到现在已经有20-30种了，它的使用上面呢也不会再是因为只有他能选择就使用它，就是说变成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 是是是。 那它的发展也越来越多，所以它现在最最最最主要的功用就是您刚刚讲的消炎，对不对？ 其实也不是、欸、为什么20-30种类固醇都还存在这个世界上哈？就是因为它们各自有不同的作用。它有时候会拿来提升血压。那有的时候 我的表情很惊讶， 拿来处理电解质的不平衡。那有时候会拿来压抑过敏。那有时候拿来消炎。 有时候那个我的皮肤严重过敏的时候， 医生皮肤科都会开。 对，但是他都说你只能薄薄擦一层，然后擦到皮肤不脱屑了，症状改善了，你就不能再擦了，否则皮肤会变薄。 哇，那你擦的可能是药性蛮高的类固醇。 因为我那时候是严重的脱屑跟过敏。 通常是会这样交代，通常都是一些比较强效的类固醇。比较弱效的类固醇是没有擦的。是可以擦很久，其实还好。 了解。 对。 好，所以医生讲到这边的时候呢，就要告诉大家说，类固醇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恐怖，但因为 皮肤科、小儿科、耳鼻喉科都在用，甚至其实很多中医中药都有加。 你说的不是地下电台卖的那一种吧？啊。哎呦我的妈，我是听说啦，我听说很多的地下电台卖的偏方草药里面， 其实就前一阵子这个新闻查得到，就有一个很有名的痱子粉的，它标榜是汉方。然后其实趋之若鹜，因为当时我的小孩也很小，那我那时候他也是有红屁股，那擦痱子粉就不够好，所以我那时候有上网去 Google 妈妈们推荐的痱子粉，那我就查到那个牌子真的很受推崇，然后就要我去买的时候呢，我就查到另外一则新闻，那个牌子就是添加类固醇哦。然后他其实并不是被罚他添加类固醇，他是被罚他标示不实哦，因为本来就是可以添加的，添加本身没有违法，他添加没有标示，对。 但是你的意思是说，是不是不管在任何一个科别，小儿科、耳鼻喉科、过敏免疫风湿科，甚至是复健科、骨科各个科别，当你在使用，还有皮肤科，因为我会皮肤过敏，都要特别的谨慎的使用类固醇。 我这里还要再讲一个替类固醇翻盘的一个点哈，就是 我最喜欢听这种， 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药哦，它的安全指数很高，所谓安全指数就是说，平常我们用5mg 就有效，可是它可以用到5000mg。也就是还可以， 那不会药物中毒吗？ 当然是在很极端的例子，像脊髓损伤的患者的急性期，你才会用到5000。可是比如说他用5mg 就有效，可是用10-20就可以抑制发炎，然后用30就可以抑制过敏性鼻炎，然后用到100可以抑制急性严重的气喘，然后用到500-1000可以处理红斑性狼疮，用到3000-5000可以处理这个神经的水肿，哇，它可以范围这么大，我们很少看到一个药物，通常都是比如说，高血压药，平常吃一颗半颗，然后最高剂量就是2颗，所以它的那个安全范围就是4倍，0.5颗跟2颗之间差力就是4倍，类固醇可以到1000倍， 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刚刚你不要想说哇这么神奇，医生你类固醇都开给我好了，不是这样。它是在一个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的治疗方法，或者是说是在医生诊断完你的病情觉得有需要的状况之下再来使用的， 是的 对不对？ 是的，当然当然，没事不要一直用，什么药都一样，没事不要一直用， 对，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 好，那回过头来的话，在第一段我们要赶快请医生来告诉我们了，其他跟我们不管啦，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复健科。 好，复健科。 请问复健科的部分呢，到底要怎么样的来使用类固醇呢？你都是让他们用吃的，还是让他们用局部注射类固醇的方式？ 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好。这回到刚刚那个师伟说，我们身体里面就有类固醇，为什么我们还要额外补充类固醇？ 对，为什么？ 就是有局部的需求特别高。所以我们复健科几乎都是用局部注射。哦，那局部注射的类固醇 就不是用吃的补充全身？ 不是，因为我们用吃的药物啊，它就是会肠胃吸收，全身循环，全身平均分布，所以不是只有你生病的地方会有类固醇，你的肝肾肠胃都会有，那我们通常都会选用一种不扩散的类固醇，不扩散它结晶进行局部缓释，缓慢的释放，所以它不会扩散到别的地方去，那很精准的，它停在那里，那我们就可以在那边增加它的消炎效果， 不扩散型的类固醇， 不扩散型的类固醇， 所以它停留在这个地方， 我针到哪里，它要到哪里，类固醇就到哪里，其他地方都不去。 然后这件事情已经很多年了，大家都在做。 事实上这个药并不很新，它应该也有十几年，问世也有十几年。哇， 这代表我都没有去看复健科。 对吧，但是它以前没有那么的受欢迎。因为它不扩散是它的优点，不扩散也是它的缺点。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没有打准， 精准不是很好吗？ 打得不准就没有效了。 OK， 那打得准不准的 关键 在哪里？因为你刚刚说了这个，不对，应该我们要反过来讲，是哪一些的症状需要来做这些的局部类固醇的注射？ 在复健科里面，我们最常拿它来消炎。发炎哈， 什么样的症状消炎？你是说，比如说光是什么样的腰酸背痛、五十肩啦、妈妈手啦，或者是椎间什么什么手腕腕穴道症候群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吗？ 不太一样。那发炎的话，其实是多种疾病里面的一种。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想成一个受伤哈。像发炎这个字，英文叫 inflame。inflame 就是着火了。flame 就是火焰嘛，就是 on fire， 就是在像火在烧一样。那我觉得这个字其实很生动，很贴切。那我们中文也叫发炎呢。炎这个字也是火， 也是两个火， 没错。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好像火在烧一样。那你火若不灭的话，下面的草丛树丛是不可能长得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火灭掉。那火灭掉这个动作叫做消炎，就是把火灭了。消炎不就是灭火吗？ 了解。 对，所以这个词其实翻译的也还蛮好的。 所以你可以大概举哪一些的症状是会有可能可以用到局部类固醇来做注射的吗？ 譬如说当我们看到关节里面有积水，然后有绒毛，这些都是发炎的产物。 是退化性关节炎的关系吗？ 不一定要退化，只要受伤都有可能会发炎。对，然后你看到这些发炎的产物，或者我们在超音波检查里面看到有通常比如说看到有发炎的指数，血流很高，那临床上病人通常会觉得局部有一个红肿热痛，这是急性发炎，又红又肿又热又痛，像烧起来一样，这是急性发炎。那慢性发炎可能不会那么红，可是还是会肿，还是会痛，慢性发炎就没有红热了，可是还有肿痛，所以他还是会看到一些积水跟积绒毛的现象，那病人就会不想动那一区，因为一动就痛。 所以大概是比如说哪一些的病症，因为不好意思我很难想象。 比如说膝盖好了，膝关节发炎的时候病人就会走路不 不太想膝盖用力 啊，膝关节发炎， 对，它会一摆一摆的，嗯，然后弯到底会痛，伸到趾也会痛，嗯，上下楼梯就会痛，嗯，这就是膝盖的关节炎。 比如说有人是运动过度，或者是做家事过度， 对， 甚至还有一些人是，比如说律师，摊贩的那种老板，可能是做生意太过劳累造成的红肿发炎，都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然后像妈妈就很常见，妈妈手，嗯，妈妈手就是在大拇指根部这里，嗯，会肿肿，然后一摸就痛，嗯，然后做那个甩锅的那个动作的时候啊，嗯，拿锅子要把菜抛起来，那个， 对对对对对， 哎，做那个动作特别的痛，或者是抱小孩的时候，啊，对，就特别的痛，就那个地方，那也就是肌腱在发炎， 那个也都是可以用类固醇注射来做舒缓 的，只要是发炎，用类固醇都会改善，嗯， 所以阿基师也有可能有妈妈手，是不是？ 啊，因为他主持很多，哎，欸， 主持很多人都要， 很多，对， 哦，了解，嗯，好，我下次稍微的关注一下他们的大拇指。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好心肝门诊中心暨台大医院复健部的兼任主治医师王奕倩医师啊，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聊各种有关于复健科方面的问题。今天我们聊的是局部的类固醇注射，等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会再告诉大家更多呢详细的内容，等会再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说我没有告诉你们，现在赶快上网去 Google 一下王奕倩医师，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好又漂亮的医师，而且呢，这个我的同事只要有去看过他门诊的，对他都是赞不绝口，而且那个婆婆阿姨阿伯阿姆嘛，哈，熊阿姨都是这种。王奕倩医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好心肝门诊中心暨台大医院复健部兼任主治医师的王奕倩医师。王是三横一竖，王奕呢，我每次在打他名字都超难打，于是我都直接打王奕仁倩， 奕仁倩，对， 那个奕就会跑出来，草字头的。 我以前还被叫王奕仁呢， 欸，真的吗？因为你的意不好找，然后倩就是陈文倩的倩啦， 哈， 王奕倩医师。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讲到的有关于局部类固醇，我要赶快的端上牛肉给大家了。请问一下哈，到底有哪一些的疾病适合来做局部类固醇的注射？我们再帮大家来重点提示一下好了。 好的，发炎越厉害的，嗯，越需要打类固醇。嗯，那什么疾病发炎最厉害？嗯，譬如说痛风。嗯，痛风的发炎真是不得了，哎，欸。嗯，哇，那放着不要动，不要踩，不要走路，都是痛的要死。 等一下，痛风不就是一包肿大在那边，像什么脚趾头这样子？那它还能打哦？ 可以啊，加点麻药啦，要不然的话蛮不人道的。哦，对，哦， 嗯，痛风正在痛风急性痛风的时候是可以打的， 把那个水抽出来，然后把那些混着，因为痛风是一种结晶石嘛，把那些混着结晶石的水抽出来，然后放入类固醇，嗯，对，它就会好很快，嗯，要不然痛风的话，其实有些时候真的很辛苦，嗯，光靠吃药的时候真的。有时候真的会不太够力，但吃药够力的话就不用打了。哦，但是吃药不够力的时候打类固醇效果真的是好。嗯，病人就如释重负。 所以急性发作的痛风是适合的。 对，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这种也是发炎指数非常高的。哦，因为还有钙化性肌腱炎，哦，痛不欲生，因为钙化片正在吃掉你的肌腱。 嗯，对，就是你的肌肉正在钙化硬掉的意思，是不是？ 肌腱里面不幸长了一块钙化，它会吃破肌腱。叫钙化性肌腱炎，是肌腱炎里面比较严重的一种。 OK， 对啊， 有没有生活化一点呢？啊，你刚刚讲的妈妈手就算了嘛，对不对？ 妈妈手，对，网球肘有时候发炎很厉害的时候也是，欸，嗯，对。然后另外的话，哦，其实五十肩，嗯，五十肩是因为它粘连很厉害，嗯，所以类固醇有溶解粘连的效果。 真假的？ 对。 欸，可是像我同事很抗拒，欸，我同事一听到那个，嗯，他去看台大另外他去看王主任，他每次那个王主任要帮他注射的时候他都很抗拒，他就会觉得他大概是做了800次的心理建设之后才愿意注射。 抗拒的人很多，欸， 一听到就会说疑心一定癌吗？ 对，因为大家一听到类固醇就退避三舍，然后甚至有病人一来就说我绝不打类固醇，其他什么都可以。 等一下，等一下，好好，这个等一下我们去讲这个为什么害怕的原因。但是我要先讲， 我不知道类固醇注射对五十肩很有帮助诶。 很有帮助诶，因为五十肩它是全面性的粘黏，那通常有好几个地方都要粘黏，嗯，那我们用可以用药水把它冲开，嗯，可是冲开的时候一定会又再度诱发发炎，嗯，所以你又发炎就又黏住啦。 它是因为发炎黏住了， 对， 所以你用药类固醇然后让它发炎降低之后自然的松开的意思。 没有，我们也会用药水做扩张冲开，把粘黏解开，哦，就好像两片布，两片不要讲布好，两片保鲜膜，嗯，黏在一起，嗯，那你把它撕开，嗯，对。可是其实人皮肤跟那个一层一层间不是保鲜膜，你把它撕开会有一点受伤的，嗯，所以又发炎，嗯，那就白打了，啊，嗯，所以混一点类固醇，然后它就不会发炎，它就成功的松开了。 了解，哎呦，类固醇也可以治疗五十肩呢， 哎，欸，效果挺好。 还有什么你在临床上面看到效果治疗是很好的，可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哎，有一些人是纤维肌痛症，那个，嗯，这个就比较没办法，因为他找不到明显痛点，对不对？ 纤维肌痛症局部注射效果比较差， 所以一定要找到明显痛点或明显正在发炎红肿热胀的， 正在发炎最有效， 这是最有效的， 正在发炎最有效。 好，好啦，哈，不管不管你是问讲司机、劳工阶级、上班朋友，还是运动选手，各式各样的这个部分呢，其实类固醇的注射呢，对于在治疗这种局部发炎是非常非常有效。那在注射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们一次大概注射多少的量，它可以立即的感受到效果吗？那这个注射的复健科疗程需要什么？去个一个月，然后怎么去个五次之类的。什么电疗、水疗那样子吗？ 其实那个注射哈，现在还是有些医生他习惯性使用的药物不同。嗯，那复健科来讲哈，因为我们已经有超音波导引，嗯，所以可以打得很准，已经不再害怕说打不准，嗯，所以就可以选用那个固定型不扩散的类固醇。 所以一边用超音波定位之后，嗯，然后再一针注入进去到你直接要的位置， 眼睁睁看着肌针进到你的肌肉、肌腱、关节，然后把药打进你的关节， 不就滑脱吗？ 没有滑脱，超刺激的，很多病人很爱看，有的病人还要求我要把它调到那他可以看到荧幕，然后看着针进他的关节，他觉得很兴奋。 哎，你知道我去做妇产科，有时候做超音波啊，医生也会要 抽羊水嘛，对不对？ 不是，我还没生小孩，这腹部超音波，它只是例行性的检查，那他可能就只是要告诉你说，哦，这个地方没有长什么，或这个地方有长什么东西，他也会把那个荧幕镜头转过来，我都会跟他讲说我其实没有想看。 真的吗？ 但其实有人是爱看的啦。 哎，欸，我觉得爱看的人还不少。哎，欸， 所以他是借由你刚刚讲到的那个什么超音波， 肌肉骨骼超音波， 肌肉骨骼超音波，嗯，先寻找到痛点定位， 对， 然后再做一针的注射， 对，然后这个 那里面的类固醇含量是多少？ 美国人他们通常都用40mg。嗯，那其实台湾有两种剂型，这种结晶型了，嗯，我不讲其他的那个扩散型的就不去提它了哈，嗯，因为扩散型用多了比较会有全身性的副作用，嗯，局部型的不会。嗯，那台湾有10mg 跟40mg 两种剂型。嗯，其实我个人经验，我总觉得台湾人如果打得准，10mg 七八成都够。嗯，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用10mg 的。嗯，那如果不够了不起，有一两成的人会需要再补第二针这样。 有浅入深嘛，就不用一开始一下的用个哈铃铛 啊。对啊，如果七八成的人10mg 都够，那我们都用40就有点太过了。 那大概需要他一打完之后是怎样？还没走出诊间我就已经觉得快乐似神仙了吗？ 那个通常都是有加麻药。如果一打完立刻很好都是麻药的效果，但是我们通常都会混麻药，这样打比较人道啊， 比较让你舒服， 人道，对，混着麻药打比较人道， 所以你们通常会混麻药？ 通常会混哦，对，除非有人跟我宣称他麻药过敏，但是这种人其实很少啦。 可是也还好，但那种麻药是不是就像去看牙齿一样？ 对，没错，就是那一类 的，医生也会稍微给你注射一下麻药，是怕你痛而已嘛。 对不对？ 但是麻药打了立刻有好，表示位置对。嗯，如果比如说你是左边的臼齿在痛，你打在右边的臼齿，嗯，那麻药不对，你出来还是痛啊。嗯，所以其实如果打完立刻有好的话，也表示我们治疗的位置对。嗯，那麻药退了后痛还会回来哦，还有一个空窗期。 因为 你现在说的是那个复健科的了，是不是？ 复健科 对，因为啊，对对对，不是牙科，对不起。 所以你是说，有10mg 的跟40mg 的，那它都是属于不易扩散型，也就是它可以专注在这个区域当中对抗发炎， 是是是， 然后会适度的加一点麻药。 对， 那但是它回去可以持续的效果多久？多久之后又会痛到回来要找医师了？ 因为它这个是局部，它是结晶慢慢释放出来的，那结晶释放出来局部浓度要够，大概要2-3天左右，所以麻药退了以后还会有1-2天的等待期，差不多2-3天的时候，它的症状发炎症状才会明显改善，那个结晶它的量啊，一般来讲释放2-3个礼拜就完全空了，就吸收光了， 也是要新陈代谢掉就 对了，对，就会新陈代谢掉，所以那个结晶大概2-3个礼拜后就逐渐的溶解在我们的组织里面，然后也就没有药性了。 所以 打一针局部的类固醇抵你吃很强效的非常强效消炎药3周以上。 OK， 所以打一针之后大概2-3天会开始感觉到酸痛， 2-3天之后会开始感觉到进步， 进步是说可以活动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它就会自然的新陈代谢掉， 之后就会一天比一天好，然后到2-3周之后呢，药性就没有了。 所以我只要打一次就好啦。 大部分2-3周的治疗程是够的，因为大部分的火哈，你连续给它灭火，灭2-3周都会可以彻底的灭火，绝大部分都够。 你是说连续打3周还是连续打2周？ 打一针 啊，打一针，然后它就可以 有连续2-3周的效果 啊，就有连续2-3周的效果。 对对对对， 所以我不用每个月去找医生报到，然后说我要打、这个。 特别是2-3周以后药已经没了，可是症状也没有复发，那就是好了。对， 请问一下，年轻人跟长辈会有差别吗？ 有差， 你要好好仔细讲哦。几岁是长辈？没有啦，没有没有，不是啊，因为哈腰酸背痛不舒服，长辈真的居多啦，年轻人都自己爱玩啦、啊。 其实消炎的效果年轻人跟长辈是一样的，差别是在于我们消炎就不痛了，然后组织修复的速度，因为好比我们再回到刚刚比喻哦，草皮它火在烧嘛，那火苗退了以后，下面的草会不会长出来？草长好了，这才是组织恢复原本的强度 啊。对， 那年轻人很快，常常就是你火灭了以后草就自己长出来了。 所以我还听过有人说，如果你真的需要置换人工膝关节等等，早一点换比你年纪大的时候换来的好，因为你的那个肌肉量或者是说复健的能力还比较强一点。 任何刀都是在年轻人身上开起来愈合比较快啦。对，不管是人工膝关节或任何刀都一样。 所以长辈们真的是会比年轻人， 长辈们有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个草皮啊，长辈或者是代谢比较慢的，或者是局部已经受伤太多次的，像有一些运动员，他不能休息，他反复伤害在同一个地方，这种人有时候火灭了，下面的草长不出来啊，他就局部组织一直停留在脆弱的状态，那就很容易再伤。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是要增加他的修复，那我们增加他的修复，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复健，用声光电热磁场各种物理的能量灌注到你的组织里面， 帮助他增加再生的能力， 就是等于是施肥，让他增加修复。 了解，好。但是注射这一类的类固醇真的完全都没有任何的缺点吗？或者是说他在注射完之后回去有没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 是的，这个其实是一定，任何治疗不可能完全没有缺点。那类固醇注射哈，其实第一个比较明确被证实的缺点就是它的感染风险。 感染风险不就一个针孔而已吗？ 对，所以消毒好就会好很多。但是在少数的病人，他免疫能力很差的时候，比如说癌症病人，比如说免疫能力低下、免疫疾病的病人，他会有7%的感染风险。7%其实也还好啦。我是觉得不高， 但中标了就中标了。 对，可是中标了就是中标。 但是其实所有的医学，连生小孩都是有风险的。 对，不太可能完全归零。 是， 对，所以好好消毒，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会被人家讲的就是，会不会伤害关节软骨跟肌腱的强度。那关于伤害关节软骨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被推翻了啦，那个是当年的说法。但其实后来的研究已经证实，其实你发炎不处理，对软骨的伤害更大。 哦，所以与其放着它一直在发炎一直在火在烧，嗯，它烧软骨的速度比类固醇还要严重，嗯，所以不如还是把它灭了火然后再促进修复，嗯，那肌腱现在是比较大的议题哦，嗯，因为类固醇打完之后啊马上不痛很快哦，嗯，三四天五六天，哦，不痛了，嗯，问题是肌腱还没有恢复它原本的强度，就好像我们刚形容的草皮还没长出来， 是 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觉得哇我全好了超开心，嗯，然后就其实我也有这样的病人， 然后就怎样 就疯狂的去运动， 然后就糟糕了，对不对？ 刚好那个时候就是其实草皮没有长出来就很脆弱，嗯，再回来受伤害就更大啊，哦，对， 所以我注射完到底要休息多久？ 一般来讲类固醇注射完后会带大概3到6周的肌腱比较软弱的时期， 一个多月啊，一个半月。 对，所以其实我会交代哦，嗯，我会交代，如果我打关节 OK 哦，嗯，哦，打滑囊也没有问题，嗯，但是如果我打在肌腱，嗯，我会交代他，特别是脚，我如果打在脚的话，会交代他，2个月内你就去散步，你不要跑马拉松，不要健行，不要去，嗯，登大山，嗯，对 ，OK， 就算你觉得再好，你也要给他一个时间恢复他原本的强度， 否则就浪费那一针啊，对不对？ 有时候更严重了，甚至会断掉。啊，因为其实有时候肌腱炎到很严重的时候里面本来就已经有小裂伤，嗯，然后它的疼痛其实也是一个警讯告诉你不要过度使用，嗯，那类固醇下去好太快，嗯，疼痛消失的太快，嗯，那结果病人就在裂伤还没好有小裂的时候跑去大量运动然后就变大裂，哦，对， 好，嗯，所以医生有在说你一定要听刚刚的这一些是非常重要的叮咛，嗯，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诗蔚，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好心肝门诊中心暨台大医院复健部兼任主治医师王义倩医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局部类固醇注射，聊到局部类固醇注射，刚刚医师有讲到了它毕竟还是风险，比如说它如果是注射在肌腱的部分，刚刚说了至少休息6个礼拜，也就是1个半月的时间，不要做激烈的运动，对不对？ 剧烈的不可以哦， 剧烈的不行， 嗯，对，一般的活动还行， 一般的还行， 一般的还行，散步啊什么都没有问题。 那泡温泉啊泡热水澡啊可以吗？ 注射大概4小时内针孔不要碰水，嗯，然后就可以了， 嗯，那其他就没有要注意的事情了， 嗯，没有吧，哦， 好，那我就要来问一下，我就要直接这个，嗯，不好意思再度的端上牛肉要来问大家了，因为最近呢有关于这种所谓的注射疗法还有非常红的另外几项，我们快速的来做一下比较好不 好？ 好 的，没有问题，就是刚刚就像那个诗蔚刚刚跟我说有些病人很排斥类固醇，嗯，然后这个门诊就会过来跟我说，嗯，我不要打类固醇，嗯，你要打葡萄糖 PRP 然后维他命增生，嗯，全部随便你，嗯，但是还有玻尿酸也可以，我就是不要打类固醇。嗯，哎，就是病人研究的很透彻，现在有什么通很清楚。 那你刚刚讲玻尿酸啊、增生啊、嗯、PRP 就是那个血小板再生的那个嘛，对不对 、嗯？ 这几个都超红的耶。 是的，因为哈，这几个东西包含我们的复健，它都是一样的，嗯，它其实都是你可以想成把组织施肥这个动作。嗯，啊，让组织施肥，让我们的草地施肥。肥，让它的草可以长出来， 嗯，但是类固醇是抗发炎，是灭火的，对不对？ 对，它们完全两个不同面向的。 那 PRP 的话，就是那个血小板再生，嗯，它应该是增进它的生长， 它是生长因子啊，所以它其实也是施肥的方法的一种。这些都是 加速它修复， 加速它修复，对，没错， 而且是拿自己的血， 对对对对对 的。 那因为以前我们只有复健嘛，嗯，可以促进组织的代谢，嗯，然后可以增加修复。可是现在人很忙，嗯，不是每个人都有空在坐在那边每天这样子，或者是1个礼拜3次30分钟哈 去做报道。 对对，他们不是空间也好，时间也好，他们做不到，他们就会希望打一针促进修复。增加组织代谢，然后就要好。 欸，可是 PRP 也蛮贵的，要自费， 哦， 对不对？ 哦，这几个其实都是自费。 包含刚刚我们讲到局部类固醇也是自费。 局部类固醇的话要看使用方式，有的时候是可以健保的， 但至少 PRP 一定是自费。 PRP 一定是自费。 那但是它对于哪一些疾病的效果特别的好呢？嗯， 其实这几个就是哈，有时候病人来会跟我指定要做这些治疗时候，我会跟他说：“你等一下，我们要先研究一下你的组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嗯，但是我研究出来他的组织就正在发炎，嗯，我就会劝他不要做这些事情。嗯，你在发炎的组织里面 丢肥料，火会越烧越旺。 哎，对 对，所以你应该有听过有些病人，他们就去做了增生，就有更痛。 是， 那其实就是在发炎的组织里面丢了肥料，然后就会火越烧越旺。对，但是其实并不是这个PRP 本身的错。其实应该是说我们的当时 方法的使用， 使用 要用对的， 对， 就像对的人要在对的位置，整个企业的运作才会成功一样。 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研究的组织，哎，它已经没有在发炎了，可是看起来就是又黑，然后又就是很没有强度，强度很差，它就是不修复，它停滞在那里。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方式去刺激它的修复， 比如 有时间的人就做复健，没时间的人就可以做葡萄糖的注射。维他命 B12 的注射跟 PRP 的注射，这三个都是增生，可是增生背后带的这个原理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也就是不同款的肥料 了。对， 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没时间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下次可以请王奕倩医师来讲得更清楚，但是就它就是不同款的肥料的意思。 其实像葡萄糖还可以调浓度，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调浓度 25% 它很浓，很浓的时候对组织它其实就是一个刺激，高浓度的葡萄糖跟高浓度的生理盐水一样，弄出咸，就是故意去把组织吸一下，然后骗他说你又受伤了，再来一次修复反应，要不然修复反应已经停滞了你要再把它唤醒，所以你要给他一点刺激。 了解，这有点像我们打疫苗一样， 对 不对？ 有点像，对， 这只打进去的其实不是药，打进去的是刺激， 诱发身体的反应。 对，所以葡萄糖 你可以调浓度，调不同浓度诱发不同的刺激，维他命 B12 也是。那 B12 不是补的吗？B12 我一定要问这件事情，就算现在只剩下两分钟，我一定要问。大卖场卖超多那种 B 群，然后说什么对骨头超好的，还有什么加强版的， 是 有用吗 ？B 群骨头哦， 哎呀， 因为 B 群应该是肌肉比较多一点，对， 肌肉酸痛的一种， 对， 好有， 对，然后 B12 是红色的 ，B 群是黄色的，不太一样哦， 好啦，好啦，下次再聊， 下次再聊， 所以 PRP 讲一下，很快，因为它是把我们血液中的生长因子萃取出来，浓缩，然后再注射到你需要修复的地方，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它最大好处就是它本来就你身体的东西，所以它其实。是没有伤害，其实它最大好处是真的是没有伤害， 比较不容易有副作用啊， 几乎就是不会，就你身体的东西啊，它哪会有什么副作用，完全100%相容。 那注射玻尿酸的那个好像最多就是在退化性关节炎，对不对？ 玻尿酸就是润滑，润滑，它需要润滑的地方关节滑囊，它可以增加润滑， 才不会一直就是两个硬硬的骨头那么卡来卡去， 所以还需要看是什么毛病啊，对，要看是什么毛病， 了解。好，所以其实今天请到王奕倩医师，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是要是告诉大家说，其实现在复健科的治疗不是只有大家常常想到的什么拉脖子啊、水疗啦、电疗啦，不止，现在有很多的新的方式，而这些新的注射方式，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原理。拜托哎哈，不要去跟医生点菜说，我指明要什么，又不是去酒店，不是啊，开玩笑，不是，我意思是说，不是去餐厅点菜。你想要吃宫保鸡丁就吃宫保鸡丁，总能那要看你的身体需要些什么。 是， 那最重要的是还是要经由医生帮你判断。大家不要想说现在报纸报道什么最红，我就是要什么，这其实对医生而言是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 一点点，好好的沟通就可以了。对， 好，那当然还是要再次提醒你，在施打完了这一些之后，不是你的人生就一帆风顺、完全彩色了。刚刚医生讲到非常重要一件事情，请一定要记得去改善你的生活习惯， 是，要不然伤会再来哦。 然后你就一直去找医生，然后不过医生这么美，多看几次也没关系。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好心肝门诊中心暨台大医院复健部兼任主治医师王奕倩医师啊。王奕倩医师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文章，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而且还有他的一些影片。三横一竖，王奕人的奕，然后倩呢是陈文倩的倩。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非常的感谢王医师， 谢谢诗伟， 谢谢，下次还要来哦， 谢谢你邀请， 好，拜拜， 好，拜拜。 夫妻幸福的源头，男性活力的根本，男纲。 南纲生态精华锭，是美国克里夫兰医院泌尿科临床研究专家庄峰斌医师及国内专业药师团队最新生物科技研发的成果，结合东西方医学尖端生物科技，用最自然健康辅助治疗的方法，彻底解决男性射护腺及性功能障碍的两大问题。南纲的天然成分有美国药物食品管理局认证为健康食品的酪蛋白、茄红素、南瓜子、鹿茸等等，采超临界萃取技术提高活性成分，定序生态载体功能，强化并对应身体欠缺，直接补充到需要的关键部位，使男性生理机能能够快速得到调节。知名泌尿科权威庄峰斌医师及国内50几位专业药师亲身测试验证，测试数据显示，平均补充10天，射护腺方面尿动力学报告，尿流量、流速可增加 80% 到 100%。